你好，我是盛严敏，这里是网络编程实战第16讲，欢迎回来。上一讲我们讲到了使用 SOAP Reuse Address 套接子选项，可以让服务器满足快速重启的需求。那在这一讲里呢，我们回到数据的收发这个主题，谈一谈如何理解 TCP 的数据流特性。在前面的章节当中，我们讲的都是单个客户端服务器的例子，可能会给你造成一种错觉，好像 TCP 是一种应答形式的数据传输过程，比如发送端一次发送 network 和 program， 那这样的报文在前面的例子当中我们看到的结果基本是这样的，发送端发送 network， 接收端回应 hi network， 发送端发送 program， 接收端回应 hi program。 那其实这是一个假象，之所以会这样呢，是因为网络条件比较好，而且发送的数据也比较少。为了让大家理解 TCP 数据是流式的这个特性，我们分别从发送端和接收端来阐述。我们知道在发送端，当我们调用 send 函数完成数据发送以后，数据并没有被真正从网络上发送出去，只是从应用程序拷贝到了操作系统内核协议站当中。至于什么时候真正被发送，取决于发送窗口、拥塞窗口以及当前发送缓冲区的大小等这样的一些条件。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假设每次 send 调用发送的数据都会作为一个整体完整的被发送出去。如果我们考虑实际网络传输过程当中的各种影响，假设发送端陆续调用 send 函数先后发送 network 和 program 报文，那么实际的发送很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第一种情况，一次性将 network 和 program 在一个 TCP 分组当中发送出去。第二种情况， program 的部分随 network 在一个 TCP 分组当中发送出去。第三种情况， network 的一部分随 TCP 分组被发送出去，另一部分和 program 一起随另一个 TCP 分组发送出去。实际上类似的组合可以枚举出无数种，不管是哪一种，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 network 和 program 这两个报文是如何进行 TCP 分组传输的。换言之，我们在发送数据的时候不应该假设数据流和 TCP 分组是一种映射关系。就好像在前面我们似乎觉得 network 这个报文一定对应一个 TCP 分组，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如果我们再来看客户端，数据流的特征更明显。我们知道接收端缓冲区保留了没有被取走的数据，随着应用程序不断从接收端缓冲区读出数据，接收端缓冲区就可以容纳更多新的数据。如果我们使用 receive 函数从接收端缓冲区读取数据，发送端缓冲区的数据是以字节流的方式存在的。关于接收端字节流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这里 network 和 program 的顺序肯定是会保持的，也就是说先调用 send 函数发送的字节总在后调用 send 函数发送字节的前面，这个是由 TCP 严格保证的。第二，如果发送过程当中有 TCP 分组丢失，但是其后续分组陆续到达，那么 TCP 协议站会缓存后续分组，直到前面丢失的分组到达，最终形成可以被应用程序读取的数据流。我们知道计算机最终保存和传输用的都是0101这样的二进制数据，字节流在网络上的传输也是通过二进制来完成的，从二进制到字节是通过编码完成的，比如著名的 ASCII 编码，通过一个字节八个比特对常用的西方字母进行了编码。在计算机发展的历史上，对于如何存储这个数据没有形成标准，比如这里讲到的问题，不同的系统就会有两种存法，一种是将 0x02 高字节存放在起始地址，这个叫做大端字节序，另一种则相反，将 0x01 低字节存放在起始地址，这个叫做小端字节序。但是在网络传输当中必须保证双方都用同一种标准来表达，这就好比我们打电话时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否则双方不能顺畅的沟通。那这个标准就涉及到了网络字节序的选择问题，对于网络字节序必须二选一。我们可以看到网络协议使用的是大端字节序，我个人觉得大端字节序比较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你可以想象手写一个多位数字，从开始往小位写，自然会先写大位。 为了保证网络字节序一致， POSIX 标准提供了转换函数，你在文稿当中可以看到这些函数。函数中的 N 代表的就是 Network， H 代表的是 Host， S 表示的是 Short， L 表示的是 Long， 分别表示16位和32位的整数。这些函数可以帮助我们在主机和网络的格式间灵活转换。当使用这些函数时，我们并不需要关心主机到底是什么样的字节顺序，只要使用函数给定值进行网络字节序和主机字节序的转换就可以了。你可以想象，如果碰巧我们的系统本身是大端字节序，和网络字节序一样，那么使用上述所有的函数进行转换的时候，结果都仅仅是一个空实现，直接返回。应该看到报文是以字节流的形式呈现给应用程序的，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应用程序如何解读字节流呢？这就要说到报文格式和解析了。报文格式实际上定义了字节的组织形式，发送端和接收端都按照统一的报文格式进行数据传输和解析，这样就可以保证能彼此完成交流。只有知道了报文格式，接收端才能针对性的进行报文读取和解析工作。报文格式最重要的是如何确定报文的边界。常见的报文格式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发送端把要发送的报文长度预先通过报文告知给接收端，另一种是通过一些特殊的字符来进行边界的划分。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把要发送的报文长度预先通过报文告知接收端。这个报文的格式很简单，首先四个字节大小的消息长度，其目的是将真正发送的字节流的大小显示通过报文告知接收端，接下来是四个字节大小的消息类型，而真正需要发送的数据则紧随其后。文稿当中有发送端的程序代码，程序的1到20行是常规的创建套接字和地址建立连接的过程。我们重点往下看，21到25行就是图示的报文格式转换为结构体，29到37行从标准输入读入数据分别对消息长度类型进行了初始化。注意这里使用了 HTONL 函数将字节大小转化为了网络字节顺序，这一点很重要啊。最后我们看到23行实际发送的字节流大小为消息长度4字节加上消息类型4字节以及标准输入的字符串大小。和客户端不一样的是，服务器端需要对报文进行解析，同样的你需要在文稿当中看这个程序的代码。这个程序1到41行创建套接字，等待连接建立部分和前面基本一致。我们重点看42到55行的部分，45到55行循环处理字节流，调用 read message 函数进行报文解析工作，并把报文的主体通过标准输出打印出来。在了解 read message 工作原理之前，我们先来看第五讲就引入的一个函数 readN。 这里一定要强调的是 readN 函数的语义，即读取报文预设大小的字节。 readN 调用会一直循环尝试读取预设大小的字节，如果接收缓冲区数据空， readN 函数会阻塞在那里直到有数据到达。 readN 函数中使用 count 来表示还需要读取的字符数，如果 count 一直大于0，说明还没有满足预设的字符大小，循环就会继续。第九行通过 read 函数来服务最多 count 个字符。11到17行针对返回值进行出错判断，其中返回值为0的情形是 EUF， 表示对方连接终止。19到20行要读取的字符数减去这次读到的字符数，同时移动缓冲区指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认字符数是否已经读取完毕。有了 readN 函数作为基础，你在文稿当中可以看到 readMessage 对报文的解析处理。在这个函数中，第六行通过调用 readN 函数获取四个字节的消息长度数据，紧接着第11行通过调用 readN 函数获取四个字节的消息类型数据，第15行判断消息的长度是不是太大，如果大到本地缓冲区不能容纳则直接返回错误，第19行调用 readN 一次性读取已知长度的消息体。接下来我们做一组实验，依次启动作为报文解析的服务器一端以及作为报文发送的客户端。你在文稿当中可以看到，每次客户端发送的报文都可以被服务器端解析出来，在标准输出上的结果验证了这一点。前面我提到了两种报文格式，另外一种报文格式就是通过设置特殊字符作为报文边界， HTTP 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HTTP 通过设置回车符、换行符作为 HTTP 报文协议的边界。下面的 readline 函数就是在尝试读取一行数据，也就是读到回车符或者读到回车换行符为止。这个函数每次尝试读取一个字节，第九行如果读到了回车符，那接下来在11行的观察下看有没有换行符，如果有就在第12行读取这个换行符，如果没有读到回车符，就在第16到17行将字符放到缓冲区并移动至真。和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 TCP 数据流特性决定了字节流本身是没有边界的。一般我们通过显示编码报文长度的方式以及选取特殊字符区分报文边界的方式来进行报文格式的设计，而对报文解析的工作就是要在知道报文格式的情况下有效的对报文信息进行还原。和往常一样，这里给你留两道思考题供你消化今天的内容。第一道题是关于 HTTP 的报文格式，我们看到既要处理只有回车的情形，也要处理同时有回车和换行的情形，那你知道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吗？第二道题是我们这里讲到的报文格式和 TCP 分组的报文格式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吗？欢迎你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思考，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与他们一起交流一下。